那我们课只剩下四堂课，对不对？好快，二十八堂课嘛，就剩下四堂课，那现在干嘛？ 好可怕！ 我怎么知道在干嘛？问你们怎么知道在干嘛？对啊，所以课程结束之后呢，只是个开始啊，知道吗？你把该学的东西都学了，剩下的问题是在于你自己要去练习题目，你自己要去练习题目。所以上完课之后呢，就是去买一本解题的书，解题的书，然后呢就开始疯狂的练习写题目。对，因为你练过一次之后，基本上就有印象，你就有印象，你就不会是一张白纸。对，所以你就可以开始去练习题目，一定要练习题目。你也可以去练习考古题，你是可以练习考古题，反正就是要做题目就对了。做题目你才会熟练，才会知道说那个题目要怎么写会比较顺手。不然的话，你到考场上面去的话，就很容易手忙脚乱。OK， 好。哎，那什么呢？上面楼上跟我说什么？12月17号有个什么东西啊？什么总复习那个什么考试哦？是不是啊？你们知道这件事情吗？不知道，不知道。那你们在1月有什么总复习吗？知道，知道。对，他给我排一个什么总，就是法研所什么总复习的。对，然后如果说12月17号有个考试，对，就是12月17号就是你们那天来这边考试，对，就叫我出题目，然后说你们那边考试，然后我拿考卷回去改，然后1月的时候呢再跳某个礼拜六，然后再来总复习这样子，我就觉得很奇怪。我比较想问他说那个有没有钱，重点是这个，就我每次暗示他都给我，就是都没有给我回到我想要的答案。对，我也不好意思明讲说这个有没有钱呐、啊，肯定要算实力的感觉。对，好了，总而言之就是现在四堂课，所以请大家就是不要忘记了，上完课之后还是回去要复习，回去要复习，不然你上课完全都马上就会忘光光。对，然后回去要多练习题目，多练习题目。好，我们上看306。剩下的妨碍自由罪呢，其实已经跟隐私有点关系啦，所以你们看到有的参考书把306和307把丢在个人的领域跟隐私的那个部分去讨论的。不过基本上因为它几系的罪章里面还是在自由罪章，所以还是把它放在自由罪章里面去讨论。306条是大家耳熟能详的侵入住宅罪啊，侵入住宅罪，那它的构成要件就是无故侵入他人住宅建筑物，是附联围绕土地或是船舰，就这样子，这是第一种行为类型。第二种行为类型是什么呢？第二种行为类型是说无故隐匿其内，或是呢受到呢人主人的退去的要求而滞留其内。这样的话呢，跟第一项是相同的处罚的。那保护法律就是有很多说啦，什么住宅权说啊，就是保护住宅所有人的权利，住宅不受侵犯权利。可是你看这个建这一题的那个行为课题，除了住宅之外，还包括什么东西啊？建筑物哎、欸，建筑物像什么？还不是建筑物嘛？建筑物就是百货公司啊，百货公司啊，人家公家机关啊，你没有经过人家的允许就随便跑进去，有没有？像人家说这里是机房，生人误入，有没有？那就给你打一个叉叉，这样子，然后就进不去。那就是一直就告诉你说不可以进来。对，像这种地方，如果你闯进去了，还是无故侵入住宅。对，所以显然它不是只有单纯的保护住居，它不是只有单纯保护住居，所以甘金贵老师才会说呢，它是保护居住权人跟使用人，或是同意人、管理人，反正就是有同意权人、同意人家进入到这一间住宅或者建筑物的自由，他觉得这个叫做自由说啦，对啊。OK， 好，这是保护法的一部分，比较不重要，没有什么重点。第一个，我们来看一下，一开始映入眼帘的就是所谓的无故两个字，刑法上面的无故。看过太多次了，以后就不说了。反正就是指的是大部分的情况下，指的是没有主确违法的事由的情况。意思就是说，如果你是有正当理由，然后去侵入人家的住宅的话，基本上就不会构成306条的无故侵入住宅罪。那什么样的情况下就是有故的正当理由啊？之前上讲说我们看不是看到吗？债权人呢，趁债务人不在家里面的时候，就跑到他家里面去，把他家里面的沙发啊、家具啊，全部有之前可以拿去变卖的东西，全部都搬走。所以那时候我们来讨论的是强制罪，这些呢我们来讨论的是，那他如果未受的没有得到债务人的同意，然后就进入到债务人的住宅去把他的家里面的东西搬走，这样会不会构成306条的侵入住宅罪？那你去想啊，侵入住宅罪是要无故侵入他人住宅，债权人为了清偿自己，为了实现自己的债务，然后实现自己的债权，然后到债务人家里面去拿那个债务人的那个家具去抵债，这样到底是不是有故？是不是有正当理由？实务上面以下都认为说是这个是有比较多数的看法啦，认为是实务上面比较多数看法认为是有正当理由的。不过也有少数的实务界认为说，你要人家债务人去清偿，你要实现你的债权，就必须要去走什么 你是做程序啊，对不对？你不可以说就是这样，你没有经过人家同意就跑到人家家里面去。所以如果说你是基于清偿债务这样，为实现自己的债权这样的意思，然后跑到没有经过债务人同意就跑到侵入到他家住宅里面去的话，有实务见解认为说还是会构成侵入住宅罪。不过这是比较少数的实务见解，比较多数的看法认为说这应该是有故的情况，这应该是有故的情况，就是有正当理由啦，所以他就会阻却违法，他就会阻却违法。OK。这个是无故的意思，无故的意思。下一个是问题是说，那如果说得到他人的同意，得到他人的同意，就是法益持有人的同意，然后进入他家住宅，这个当然就怎么样，不会构成侵入住宅罪所说的侵入，因为侵入这个字呢，在中文的语义上面本身就有未经同意而进入的意思在里面，所以如果你有经过住宅法益持有人的同意，然后去进入他住宅的话，基本上就不会算这类侵入行为，你的客观构成要件就不合致，客观构成要件就不会，就不用到阻却违法再去审查，就不用到阻却违法再去审查。现在的问题是，还记不记得有一个总则的题目的问题是，如果我乔装成水电工，然后告诉你说你家先想太太你家的那个房间，为什么要笑？为什么要笑？他说你家的某个水龙头漏水了，我是来修你水龙头的，或者说你家的电视是不是坏掉啦，我来帮你修理。事实上是他把天线拔掉，所以他的电视不能看。像这种情况，那个太太当然跟他就可能说：好好，你赶快进来，就让他进来了。进来之后呢，趁太太不注意的时候呢，就把屋子里面的翠玉白菜把它偷走。像这个案子，还记得吧？那案子怎么解决？这是什么施用诈术，对不对？使用行为人施用诈术，然后让什么法益持有人先错误而同意让他进入住宅。原则还记得结论吧？原则上这一种侵入住宅，对于法益持有人的同意的这种施用诈术的侵入住宅情况，不会影响到住宅所有人的同意的效力，不会将他同意，所以说他同意还是有效的。为什么？因为我们会认为说这是一种动机错误，就是为什么是这种动机错误？因为欺骗的内容，重点在欺骗的内容跟法益侵害没有关系，欺骗内容跟法益侵害没有关系。为什么？他欺骗内容是什么？欺骗内容是说隐瞒的事实是什么？他其实不是要来你家修东西的，但是呢，你看到面前这个人的时候，就同意让他进来嘛，就同意让他进来。另外有个情况也是很有趣的情况，你误以为说来应门来敲门的是裴永俊啊，就是那个就是围着一条围巾，然后在雪里面，然后飘起来好像哦这样子，然后有金色头发这样子，是裴永俊来的，他骗你说他是裴永俊，事实上不是，然后就开门让他进来了，奇怪，他是不是裴永俊跟你要不要让他进来这个法律有什么关系？就没有瓜葛，就没有瓜葛。所以原则上，像这种透过诈术的方式让人家进来的这个同意呢，还是有效的，还是有效的。因为通常这种诈术的内容都跟法益侵害没有关系，都跟法益侵害没有关系。OK， 好，这个是附带复习一下总则，翻到第18页。下一个问题我们讨论一下。那这个构成要件看起来很简单，没有错啦，对不对？可是那你说得到同意可以阻却构成要件吗？但是问题是谁是有同意权人啊？因为一栋房子里面可能住很多人啊，这你可以想象吧？如果你现在住在外面的话，你跟你室友，那你要让你男朋友进来，你室友不想要让你男朋友进来，觉得你男朋友非常的吵，那这个部分到底是以谁说了算啊？一个人其中一个人同意进来，会不会发生同意的效力啊？就会发生这个问题啊？我们现在看一下，这里有两个案子，一个是说呢，这个老公呢，趁老婆不在家的时候呢，就把小三呢带到房间里面来通奸。这应该是真实发生的案例，事实。之前是什么新闻啊？说爸爸在外面，爸爸在儿子的房间里面通奸，不晓得是什么新闻，忘记了。第二个呢是假夫呢，这个丈夫呢带好朋友丙呢到家里面来，准备要大肆的庆祝喝酒一番，然后之后会去打麻将。那个老婆就很讨厌丙，因为很讨厌他。事实上是因为说他刚跟他分手，所以他很讨厌他。对，然后就不让丙进房子里面。这两个案子差在哪里啊？第一个案子是什么？虽然这间住宅里面有两个同意权人，一个是老公，一个是老婆，但是怎么样？丙在进那个小三在进来的时候，其中一个同意权人在吗？不在，其中一个同意权人不在。OK。第二个案子是什么？他人要进入的时候，丙要进来的时候，两个同意权人都在，而且两个同意权人有不同的意思表示，有不同的意思表示。所以，我们把第一种情况叫做所谓的潜在的同意权的冲突，同意权的潜在的冲突；第二种情况叫做同意权的显在的冲突。之所以叫潜在或是显在，潜在就意思是什么？通常他人进入住宅的时候，有一个有权同意的人，他是不在那个现场的，是不在现场的。 所以呢基本上就以什么在现场的那个人说了算，在现场那个人说了算，所以老婆既然不在家，他唯一在家可以同意权的人是谁？是老公。那老公说好，所以他就可以，这个同意就会发生效力，就可以他小三进入到这个房子里面，就不算是侵入住宅的侵入行为，客观构成要件就不该当。可是如果是第二个情况，两个人都是在家，两个同意权人都在家，而且呢明显的两个同意权人的意思表示是不同的，这个还要再进一步去区分。如果说这两个有同意权人，其中一个人对另外人有所谓的监督关系，比如说一个是妈妈，一个是小孩，小孩子想要带朋友进来，但是妈妈说不行，不可以让他进来，当场就说不行，不可以让他进来，这个时候就发生了所谓的潜在的冲突的情况，因为小朋友跟妈妈两个人都有同意权啊。对，可是这个时候下一部分就是什么？再去进一步去区分。那妈妈对小孩有监督权，妈妈对小孩只有监督权，所以应该是要以谁为准？要以有监督权的人为准。所以监督人妈妈说不可以让他进来，所以即便小孩子有同意他进来，那个人如果还进，小孩子的朋友如果还是进来了，那还是会构成什么侵入住宅罪？侵入住宅罪。所以在潜在的冲突的情况底下，如果有监督关系存在的时候呢，要以监督人的意思表示为准，要以监督人同意为准。监督人同意才有效，监督人同意才有效。那如果说两个人之间数个同意权人之间没有所谓的监督关系的话，没有所谓监督关系的话，那就要全部一致投票通过。只要有一个人不让他进来，那其他人就算说同意也没有用，也没有用，因为这个时候什么？这时候同意权就被认为是所谓的平等的，就是平等的。所以如果说你可以用多数决的话，那就侵害到什么少数人的同意权，这样是不行的。所以只要有一个人说 no， 那另外一个人就不可以进来，就不可以进。他进来了，还是会构成侵入住宅罪，还是会构成侵入住宅罪。这个部分是要比较细部的去处理它，比较细部的去处理它。所以你要分说到底是潜在的冲突，同意权人有人不在家，那就以在家的人为准，就以在家的人为准。这叫潜在冲突，那潜在冲突比较复杂一点，要进一步区分有没有监督关系。有监督关系就以有监督权的人为准，那没有监督关系的话呢，就一定要全部的同意才会发生同意的效力。OK， 这个是关于同意权的认定的问题，比较细一点。所以第一种行为方式就是透过侵入的，未得到他人同意，然后就进入住宅，就进入到住宅。第二种方式呢，比较怪一点，它叫做隐匿其内。就躲在房子里面，没有被人家发现。他不是光明正大就违反人家同意的意思，然后就跑进去。他是躲在人家里面，让人家找不到，就在隐匿其内，或是什么？你虽然一开始进去的时候呢是经过人家同意的，但是呢有可能做客做到一半就被下了逐客令。对，那主人站鬼滚出去。对，两个人因为某件事情吵架，就滚叫就下了逐客令。像这个案子就是所谓的受请求，你受到主人的逐客令的请求，叫你滚出去，叫你不滚出去，继续留在里面踱步。像这个案子就是所谓滞留，对，所以受到他人，这里他人当然是指有同意权人的请求，请你离开这个住宅或者建筑物，但是你没有离开这个建筑物，你继续在那个住宅或建筑物逗留的话，这个就会构成这里所说的受请求而不退去罪，这种类型叫受请求而不退去罪。那受请求而不退去罪在适用上面有个地方要注意到的地方，就是说你要叫人家滚出去，也要有给人家滚出去的准备时间吧，例如说。你这个菲佣看就讨厌，你给我滚出去！你叫菲佣滚出去，你就要给他干嘛？打包行李的时间啊，对不对？不然他回去菲律宾那么远，他行李里面有一大堆耶，你就把他滚出去，把衣服重新丢出去，这样当然是不行的。所以你应该是给他有一定的缓冲时。当然了，如果他不是菲佣，他只是偶尔来做客，那叫他滚出去，他就应该马上滚出去，这个就不会有什么准备时间的问题啊。对啊，这是很小的问题，就顺便讲一下。OK， 下一个我们来看一下那行为客体呢？到底侵入什么东西啊？侵入的部分当然住宅是没有问题的，只是说那个建筑物住宅呢有几种情况啊。一般我们住的地方当然叫做住宅没有错，所以它叫做工人起居饮食的日常生活所使用的空间。那这个包括有本来就住在那边住很久的，还有一时性住在那边的，所以说宿舍啊，住的或者在外面住的那个房子啊，当然算是一时性的使用啊。或者是说像饭店里面的宾馆里面的房间啊，那个也算是一时性使用的那种住宅，也算是一时性使用住宅或建筑物。所以如果是住到饭店的话，你只要侵入到他人的房间里面，就算是侵入住宅，其实是构成侵入住宅罪，306条就构成306条。那这边要补充的是，那个住宅呢，如果是公寓，那通常会有楼梯嘛，对不对？所以楼梯间也算是住宅一部分，楼梯间也算是住宅一部分。建筑物这个概念就比较 那你让人家 confuse 一点，他是说呢，唯有强援，唯有强援哦，这个建交过程这里所说的建筑应该是有墙壁的，上面有屋顶，旁边有墙壁，上面有屋顶，然后可供居住或其他用途的土地上的定着物，它一定要是定着物。嗯，这民法不好的人就比较吃亏。请问各位，什么是定着物啊？什么是定着物？我忘记了，问你们，定着物是什么意思？我记得好像民法，最高法院有个决议吧，还有讲定着物，对不对？什么遮风避雨啊，然后不易移动啊，有一定的经济价值啊，有没有？有那些要件嘛，对不对？你自己去背。那现在问题来了，曾经考过一个考试，货柜屋，知道什么货柜屋吗？对吧？你们看那个电视嘛，对吧？有些人都不知道货柜屋嘛，对不对？然后像这次泰国不是淹大水嘛，然后那个货柜就是变成他们就住在货柜里面，只是那货柜旁边没有墙壁，所以那个不算是货柜。可是如果是那种有遮蔽的，就是四周应该说还有四面，对，货柜屋都有四面，所以旁边有墙垣，上面有屋顶。可是货柜屋会是这里所说的建筑物吗？关键点在哪里？它是土地上面的定着物吗？请问各位，货柜屋是定着物吗？当然，如果题目告诉你说它会动，那显然是什么？就非定着物啊。所以会动的货柜屋就不会是定着物。因为那个货柜屋如果已经定着在土地上面了，欸，它就变定着物，所以要区分情况来处理。对，好，这是很小很小一个点。对，那当然建筑物当然包括刚才讲过的什么工厂啊、学校宿舍啊、百货公司啊，像这种公共场所，基本上也是定着物，也是这里所说的建筑物。不过因为它是公共场所，你就不会构成行为住宅罪。OK， 这要注意一点。我们来看一个问题，好了，这个叫做窃贼之意不在百货公司。那他说甲呢，想要进入到 S 百货公司呢去行窃。那并没被人家发现嘛，他就在某天上午周年庆的时候就跑进去了。他跑进去之后呢，开始闲逛。等到呢那个百货公司放出那个费玉清的玩具之后呢，他就躲在那个百货公司的某一间厕所里面，就跑进躲起来。但是那个保全人员就没有办法看到他。保全人员想说应该都没有人了吧？对，然后就关灯，然后就下班这样子。结果没有想到呢，那个小偷在半夜就跑出来现身了，就跑出来，然后开始大偷特偷，然后搜刮好多东西就跑出去。这个案子要怎么处理啊？请问大家，他白天进去的时候会不会构成侵入住宅罪，或是侵入建筑物罪？白天进去的时候，你说他一进去就是要偷东西啊，所以进去的时候当然就变成什么？是我百货公司不受欢迎的人物。如果百货公司知道他心里面是要来偷东西的话，对不对？百货公司当然不会怎么样同意他进来啊。可是不要忘记了。白天就是百货公司开门营业的时间嘛，对不对？那你在我的营业时间里面进来，基本上只要你身上没有枪、没有毒品，我都会干嘛？觉得你是来消费的客人，我都会很欢迎你进来，对不对？所以基本上只要是在跟一般人相当的程度的时候，你在白天进入百货公司，基本上是在他营业时间里面进入百货公司，不管你的目的是什么，不会考虑到你的目的是什么，只要你没有什么奇奇怪怪的，明显可以。让百货公司拒绝你同意进入的这些原因的话，基本上白天进入百货公司，在营业场所正常营业时间进入百货公司，都会是被视为是得到百货公司同意而进入的行为，就不会构成侵入住宅罪，就不会构成侵入，除非像我刚才讲的，你身上有把枪，那谁会让你进来啊？对啊，这明显就是违反了百货公司人的意愿。OK， 所以白天的部分呢，不会构成306，可是不要忘记了，他后来是干嘛？躲在厕所里面，所以费玉清的玩具就非常重要。为什么？他就是306条所说的什么受请求而不退去罪，就已经跟你说要关门了，大家给我出去。只是说他用非常温柔的声音告诉你说出去吧，出去吧这样子。他应该是说睡吧，然后要躲在厕所里面睡着。这个部分呢，百货公司放的那个音乐之后感人的时候，基本上就是说请消费者离开这间百货公司。他的意思应该就是这个样子，所以你受请求而不退去，然后就滞留在那个百货公司里面去，你就构成306的后段，306第一项后段那个部分，就构成后段受请求而不退去罪，这就既遂了。好，我们看一下实务经人说什么。19页上半部他说呢，营业场所呢虽然是在营业的时间里面呢允许客人自由进出，但是呢也要有一定的限度。如果呢你不是利用营业的设备而无故闯入进来的话呢，那经过合法告诉原件前，还是告诉2%，还是呢可以论以无故侵入住宅之罪，所以他还是保留了什么，在营业场所进入 在营业场所的营业时间里面进入这个公共场所的时候，还是有可能构成306。前提是什么？你是非利用营业的设备，非利用营业，就像我刚才讲的，拿一把枪进去，进入百货公司，百货公司是要给你干什么的？是要给你消费的，对不对？又不是让你拿来当做练靶的工具。对，所以这个部分就是非利用百货公司的设备。OK， 好，下一个就是剩下的另外一个行为课题，就是所说的复联围绕的土地啊。所以建筑物旁边的那个围绕那个土地，基本上也包括在里面，像什么办公大楼旁边的停车场啊，如果是跟办公大楼连在一起，然后所有的话，这个部分也算是复联围绕的土地。还有你家旁边的花园，你家的花园啊，草皮啊，在里面会有花园草皮，这个在台北市里面感觉是一个不可思议的地方。对，通常都是在国外啦。对，你可以想象说美国影集有没有？所以美国影集那个前面每一户人家前面都有一大片的草地，那个就是这里所说的复联围绕土地啊，对啊。可是不知道从哪里来的限制啊，学说跟实务都认为说呢，那个你旁边那个复联围绕土地跟外面的马路一定要有什么反理啊？反理现在什么时代还有反理？对啊，反理啊，铁丝网啊，壕沟就更夸张了。壕沟，你知道让谁掉进去啊？所以又不是城堡，怕人家会来攻打你的家哦。对啊，所以这个显然是很久以前的事情。对，现在也不会有这种情况，而且现在哪谁家有复联围绕土地啊？OK， 好，这个是比较小的问题。接下来我们看一下竞合的问题。竞合的问题，竞合的问题是在讲什么呢？他是在说现代人啊，都住在鸟笼里面，所以呢，有可能呢住在一间公寓里面是分租的，是分租的。然后你的公寓里面如果说没有公共空间，就是这一层里面有四个房间，然后没有公共空间的话，那基本上你侵入了四个房间，那到底是算侵入一个住宅，侵害一个法益建筑一个法益，还是侵入四个法益啊？如果说没有公共空间的话，侵入个人的房间就算一个法益，侵入个人房间算一个法益，所以侵入四个不同房间就是侵害四个法益，就是侵害四个法益，一行为侵害四个法益这样进。可是呢，如果说你们那一层公里面呢是有公共空间的，然后大家也都平常都会在一个公共空间互相活动走来走去，像这种情况，那表示什么？你们四个人共同享有这一层，共同享有这一层，那就变成什么？侵害一个法益而已，就变成侵害一个法益。所以这边的特殊问题是法益处的认定，因为原本基本上这是一个自有法益，原本是依照什么法益持有人个数去认定法益处的。不过比较特殊的问题是在于说，有时候因为住宅现实生活上面的关系，所以有可能数个法益持有人共同使用一个空间。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当然就只有侵害一个法益了，就只有侵害一个法益了。OK， 好，这是竞合的特殊问题。下一个307条的违法搜索罪，违法搜索罪。违法搜索罪是说什么呢？不依法令去搜索人家的身体，哦，去搜身啊，住宅、建筑物、舟车、航空机，是航空机吗？应该是航空机吧？对啊，处2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是300块以下罚金。OK， 前面那个不依法令是罪文，是罪文。废话，哪一个犯罪前面都可以写？每个犯罪前面都可以写不依法令是吧？不依法令的杀人。其实很有意义嘛，反正就是杀人嘛，对不对？其实强调刻意去强调那个不依法令，其实是没有意义的，其实是没有。如果你是依法令的话，当然就怎么样，那就21条就主确违法啊！你写这四个字干什么？对，总而言之就是什么违法搜索，就是违法搜索。你违法搜索他人的身体、住宅、建筑物的话，或是人家的车子、船，谁有船的、啊？你是船，你是公司的船的、啊，对啊，就是航空公司的飞机啊，对啊，这是处2年以下有期徒刑。OK。这个罪的考点只有一个，考点只有一个，在哪里？在行为主体，在行为主体。实务界也认为说，要构成307条，一定是什么有搜索权人，有搜索权人才会构成307条的违法搜索罪，不然写那个不依法令搜索干什么？那显然是什么有搜索权人啊！如果你本来就没有搜索权的话，你当然就不会有什么依法令不依法令的问题。实务的逻辑是这个样子的，所以只有有搜索权人才可以构成307条。那谁是有搜索权人？谁可以去搜索？快，谁可以去搜索？警察，还有谁？通常是警察啦，执行搜索机关是警察，可是决定搜索机关有谁？法院啊，还有什么？检察官啊，有可能啊，对不对？所以这三种人，法官、检察官跟警察，还有其他的一些，只要是依照法令上面有权去搜索的人，通常都是指公务员啦。 都算是这里所说的行为主体。那你说我如果债务人债权人我也要满足他的债权，然后跑到债务人家里面去想要找值钱的东西，然后就东翻翻西翻翻，把债务人家里面弄得乱七八糟，像这种案子债权会不会构成违法搜索罪？除了刚才侵入住宅跟强制的问题之外，会不会构成违法搜索罪？你知道实务警员会吗？不会。为什么？因为债权人是什么？他不是有搜索权限之人，他不是依照法律的搜索权，他是非公务员的一般人，所以这个时候他就不会构成307条。所以即便他把那个债务人在那边翻得乱七八糟，他还是不会构成违法搜索罪。对，本依照实务警员的话，就会得出这样子的结论。这个是32年的非字第265号判例，他说什么？他说呢，307条所定的这个不依法令搜索他人的身体、住宅、建筑物、舟车、航空器等之罪，这个是要以有搜索权人违法搜索为他的成立要件啊。如果没有搜索职权的普通人民，就是一般人跟我们一样，侵入人家的住宅去擅行搜索，只能够成立侵入住宅罪，只能够成立306，没有办法成立307。那许多上面就认为说，这个实务性也非常的不合理，为什么？第一个，这个犯罪，你说行为主体只限于有搜索权限的公务员哦，可是公务员违法搜索，这叫什么东西啊？这叫渎职啊，对不对？叫渎职啊。可是这个对象是放在渎职罪上吗？又不是，他在保护什么东西啊？就是保护自由跟隐私法益，哎，对不对？不可以随便到人家去搜人家的身，不可以随便到人家去住宅里面去搜人家的住宅啊。这些东西都是跟身体的自由跟隐私有极大相关的地方啊。因为它是把自由罪章，哎，所以基本上只要有妨碍到他人的自由跟隐私，应该就可以用307条来处罚，啊，对不对？他又不是放在渎职罪章，又不是什么公务员犯罪，你干嘛把他行为主体限缩在公务员上面呢，啊？而且从他的罪章的那个摆位置来看的话，应该是不限于公务员，只要任何其他人都不可以去违法搜索人家的身体跟住宅，这是许多上面提出来的批评。而且呢，如果你只把公务员把本罪的行为主体限在公务员身上的话，就会造成刚才那个情况的处罚漏洞。那一般人跑到别人家里面去乱搜，他只会成立侵入住宅，他就不会构成什么违法搜索，那就不会构成违法搜索，这里会有处罚漏洞的问题。好，那翻到最后一页20页。最后一个呢，我们来讲的是所谓的不依法令搜索啊，不依法令搜索啊。许多上面都认为说呢，所谓的不依法令呢，是没有法令上面的依据，或是呢，你有法令上面的依据呢，但是没有依照法定的程序去搜索。没有法令依据的搜索像什么？没有法令依据是搜索是什么？没有法令依据的搜索，其实很多东西都是有法令的搜，有法令的依据，但是你没有合乎法令啊，所以在刑事说法上面念到那些什么会产生证据能力排除的那些事由啊，没有违，例如说夜间搜索原则上是不允许的，原则上是不允许的。所以如果你是没有经过受搜索的人同意去夜间搜索，或是甚至是没有紧急的情况去执行夜间搜索，这样的搜索就是不合法，就是这里所说的未依法定程序搜索。所以搜索的远景会构成307条的违法搜索罪，所以那些远景是蛮可怜的。第一个，他有可能会他去搜索人家的房间，他去搜索人家的住宅，如果他一不小心违反了这个禁止夜间搜索的规定，或是他误以为有得到受搜索人同意，但是事实上没有，因为那个同意人是非同意权人，他没有同意权限。但他以他是有同意权限之人，他有可能就会构成307条的不依法令搜索罪。当然这里有可能会有欠缺故意的问题啊，这是另外一回事。OK， 所以总而言之，最常见的是未依法定程序搜索，那个搜索人就会构成307，就构成307。好，那这个未依法令呢，当然是一种违法性的要素啊，它是跟规范有关系的。所以如果说你以为有法令上面，你以为你是照正常的法律程序来走，事实上是什么？没有，事实上是违法搜索，这时候会发生什么？对于法律产生错误，这时候要用16条禁止错误来处理，跟事实没有关系，跟事实没有关系。OK， 那最后一个小问题就是说呢，许多上面有把它区分，认为说有所谓的广义的搜索概念跟所谓的狭义的搜索概念，这在讲什么东西呢？狭义的搜索概念指的是就是，应该讲说先讲广义的好了，比较好理解。广义搜索概念，只要是一切对人的身体物品所实施的搜索行为，都算是307的搜索。所以呢，幼稚园老师啊去搜索学生的书包啊，看看里面有没有 你觉得幼稚园小孩里面书外面会放什么东西？收糖果干什么？漫画？幼稚园小孩看漫画吗？你们幼稚园会看漫画吗？我不知道现在小孩进步到什么样的恐怖的程度。对，应该幼稚园小孩看漫画，应该不会吧？我记得我以前幼稚园好像没有看漫画，是小学的时候开始看。对，还有什么会放什么东西？什么违禁品、违禁品啊？手机？幼稚园小孩带手机上学干什么？哇，这太费血了。对，放 iPhone 好了。老师收手的目的其实是要干嘛？他其实是要没收那个 iPhone， 让他自己玩。对，玩到没电为止。然后他说还你，下课妈妈来接你喽，来还你这样。像这种东西，只要是有搜索、有侵害到他人的隐私跟自由的这样的行为，都算是这里所说的搜索。那所谓的狭义的，有可是有实物上面认为说，这一个最主张是比较像是所谓的狭义的搜索啦，就是例如说依照法令上面的搜索，例如说刑事说法上面的搜索、扣押这种情况才算。不过学术上面对于这里的主张就是说，只要你的搜索行为有侵害到他人的隐私的情况，都算是这里所说的搜索。所以，除了刚才的那个老师对学生啊，父母对子女啊，还是部队里面的长官对下属啊，公务员上级的长官对下属，像这种都算是这里所说的搜索。OK， 好，那我们就自由发言就到这边为止。现在请大家翻到新的讲义，我们要开始来侵害人家的性自主。哎，讲这张真的是，讲这张的时候，我会用很多那个叫什么东西，迷之声，对。就是我如果不想讲了，我就会消音。你自己就去想象我想讲什么。对，讲的有点不太好意思。对，自己私下跟朋友讲，当然是不会不好意思啦。对，可是我现在在上课，对，所以当老师就有这种拘束，不能随便乱讲，因为随便乱讲的话，有可能就会有同学心里面受到伤害。对，所以我先来阻却违法一下。我以下想讲的范围，如果有侵害到你的什么，让你觉得很不舒服的感觉，不要告我性骚扰。对，先来画画好在上这个罪章之前呢，其实你要先了解到说，就是这个罪章的那个严格，我记得我上第一堂课上刑分的时候跟各位解释过，对不对？它为什么会放在这个位置？为什么放在这个位置？因为它如果是所谓的个人法益的保护，个人性自主的决定权，保障是个人性自主决定权，所以基本上它是一种个人法益。 那这个个人法律为什么跟其他的271条杀人罪以下的个人法益的那个位置脱钩呢？原因就是因为说呢，当初这个罪章里面的犯罪，妨碍性质罪章里面的犯罪，其实原本是叫做妨害风化罪章啊，叫做妨害风化罪章，所以以前的221条叫强奸罪，叫强奸罪。他处罚就是因为说用强暴胁迫等方式，强暴胁迫催眠术等方式，然后让压制被害人意志，致使被害人不能抗拒，无法抗拒，然后去做，然后去侵害他的性自主，侵害他的贞操，这就是贞操，对，就侵害他的贞操，那这就是他被强奸罪。之前88年以前的修法都会认为说呢，这是一种妨害风化的行为。既然有一个人想要去强奸另外一个人，这是妨害风化行为，社会上面觉得说，哎呀，这个人真是可耻啊，竟然会犯这种不要脸的事情啊，对啊。可是后来88年修法之后，是着眼于说，保护的不是那个风化、那个善良的风俗，它保护的应该是被害人的性自主决定权。什么叫性自主决定权啊？就是说被害人有权利选择说，他要跟谁为性行为，他要在哪一个时间跟谁为性行为，他要在哪一个时间地点跟谁为性行为。对，总而言之，有把自己的性的这跟性有关的这种自由开放给特定的他自己愿意的选择对象，愿意的选择对象，这叫性自主的概念，性自主决定权的概念。所以后来有鉴于说呢，221条强制性交罪就是什么？用强暴胁迫的方式去压制被害人的性自主决定权，强迫一个不想要跟他有性行为的人去跟他有性行为，这就是221条所要处罚的对象。所以整个就把观念倒过来，就认为说强奸罪这种概念呢，会让人家有所谓的妨，还是有那种妨害风化罪的这种影响在里面，认为这是一种不道德的行为。对，可是事实上不是，本罪保护的不是那个风化、那个风气，妨碍善良风俗那个风气，它保护的应该是那个被强制性交的人的那个性自主决定权才对。所以整个就把他的章名改掉了，把它叫做妨害性自主罪章，妨害性自主罪章。所以呢，一个人呢有权利去决定说，他要把自己跟性有关的这一种，要我跟我刚才讲过，就是包括要跟谁为性行为嘛，在什么时候要跟谁为性行为，还包括他不会受到来自于他人的性攻击。性攻击，什么叫性攻击啊？一个人在你面前露尿，就是性攻击，这是什么东西啊？你误会，你现在哪有去外面有人在台北车站前面露尿？然后每个路人说啊，好可怕哦。然后事实上，那个手指头还塞了缝隙，就是有缝隙，然后在那边偷看，对不对？像这种情况，可是问题就是有人不想看啊，不是吗？就是男生就不会想看，对，男生就不会想看。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男生的什么，他想不想看人家的性器官这种自由就会怎么样侵犯？对，所以公然猥亵罪，虽然它不是摆在性自主罪章、妨碍性自主罪章里面，可是事实上它摆在哪里啊？妨碍风化罪章里面，而事实上它还是一种什么侵害他人性自主的决定权，侵害他人性，只是说它现在还是被摆在妨碍风化罪章里面，所以我们到时候再来说它。我们先来处理一下摆在妨碍性自主罪章里面的这些性犯罪，这些性犯罪。那先讲它的体系好了，先讲它的体系啊。基本上啊，在妨碍罪章、妨碍性自主罪章里面这边呢，有两个学习上面的类型，两大类型。第一种叫做猥亵类型，叫猥亵类型。猥亵要练习怎么写哦，不然你考试的时候写不出来哦。对，你又写不出来，真的我没有骗你。怎么忘了怎么写了？就给他写一团哦，就让他糊过去。反正那个写的是，对啊，所以你看在黑板上这个就写一团啊，因为我也不知道怎么写，怎么写啊，忘记了，就不给他写那一团，然后他写错字是不是？啊，不管他，反正就是要练习要怎么写，对，不然真的会忘记怎么写。OK， 猥亵类型，另外一种大概叫做性交类型，叫性交类型。基本上这两种类型是互相对称的，在犯罪的类型上是，它只有差别在某一两个罪不一样，但剩下的都是对称。例如说，有强制性交罪就有什么强制猥亵罪，有加重强制性交罪就有加重强制猥亵罪，有趁机性交罪就有趁机猥亵罪。OK， 所以它原则上都是这样子对称的，所以你在学习上面还算蛮简单的。为什么？因为你只要区分什么是猥亵，什么是性交，然后剩下的再把什么强制猥亵啊，什么叫趁机猥亵啊，强制趁机利用权势那些东西怎么分？那基本上另外一种类型也是什么一样套过去就好了，也是一样套过去就好了。OK， 所以这个是你要知道说哦，有猥亵跟性交这两种跟性犯罪有跟妨碍性自主关系有关系的类型，这两大类型。下一个问题就是说呢，那 要在这几个法条221条以下呢去做个比较有体系上的分类，在学习上面会比较有效果，在学习上面有效比较有效果。那我先来讲所谓的猥亵类型，因为我觉得猥亵类型其实是妨害性自主罪里面最基本的类型，不是性交，是猥亵，是猥亵，是猥亵的概念。那要讲猥亵概念呢，当然前提是什么？那什么是猥亵？什么是猥亵？基本上，请大家看第二页，第二页。实物见解，我想这大家都很熟啦，就是所谓的客观上面呢，要足以诱发他人性欲，也就是说，你做出这个行为，其他客观的第三人呢，会因为做出这个行为，然后性欲呢就会被挑起来。然后第二个呢，行为人主观上面呢，能够透过这样一个性欲的行为，然后满足自己主观上面的性欲，满足自己主观上面的性欲，然后呢，侵害了社会的性道德的感情，然后社会都认为说，既然有人做这种妨害风化的事情，就对了。对，这个是在实务上面的猥亵的见解啦。我们来看一下，这是很早哦，最高法院17年的这个决议就说了，什么叫猥亵呢？行为要在客观上面足以诱起他人性欲。然后呢，在主观上面的满足自己性欲，这种就叫猥亵。如果依照这个定义的话呢，你所做出来的这个性攻击的行为呢，如果实在是太难看了，人家都会倒谈，所以呢就不会引起他人的性欲。可是他人有没有因此被你做性攻击？有，他人这边我不想看你那个丑陋的生殖器官，然后你还给我看，对对，谁会引起性欲啊？对啊，根本没有人会引起性欲啊，对啊，所以这个15点就被批评了。第二个。如果他做这样的性攻击行为之后，他自己性欲没有被满足，比如说呢，我、哦、今天我施展对象、暴露对象竟然是如花，我完全我看到那里我就倒谈了。对，这是换另外一个角度是行为的倒谈。这时候呢，依照这个实务经验，他主观上面性欲没有被满足，难道这不是猥亵行为啊？对啊，所以这实务经验就是被取得上面骂很惨。重点是什么？重点是他人的性自主发意有没有受到攻击，有没有受到妨碍，而不是什么。行为做这件猥亵的行为之后呢，他主观上面性欲没有办法被满足，或者是什么？一般人看到行为做这样的行为之后呢，会不会被挑起性欲？所以跟别人的性欲、第三人的性欲，还有行为人自己本身主观上面性欲有没有被满足是完全无关的。重点是什么？重点是被害人的性自主决定权是不是受到侵犯？是不是受到侵犯 ？OK， 那大法官就是跟着实务点一起走啊，他把407跟617这两个事自己是一定要举出来的。两个事实的见解都是一模一样的，所以你只要记一个，然后呢，号应该是说标准是一样的，那号码要记两个，407跟617，还蛮好记的，反正长得很像，都有七。一个呢，他说，可是这个猥亵的概念是针对235条的散布猥亵物品罪的那个猥亵那两个字来讲的。不过虽然啊，在学术上面有主张说235的猥亵跟刑法224条的那个猥亵是不一样的概念，是不一样的概念。可是呢，我觉得说。既然都在同一个法典里面，为什么这里猥亵跟那里猥亵概念上面会不一样啊？所以应该都是一样的，对。所以407跟617虽然是针对235条散布猥亵物品罪所做出来的这样的猥亵概念，但是本质上面还是可以适用在其他的有猥亵字眼的其他的犯罪。所以他说猥亵是什么呢？客观上面足以刺激或满足性欲，以及一般人的羞耻或厌恶，然后去侵害到人家的性道德感情，然后有碍社会风化。所以这是有，这应该宪法都背很熟吧？这宪法会考在那个明确性原则里面，所以你要知道视线的那个视线者当心目中的猥亵是什么意思，就是有这几个要件，足以刺激或满足性欲，然后引起一般人的羞耻跟厌恶。它的定义稍微跟那个最高法院那个决议不太一样，它多了所谓的引起一般人羞耻厌恶，然后要去侵害性道德感情，有碍社会风化，它多了后面那一串字，它多了后面那一串字。所以考试的时候，基本上你只要写最高法院的决议，或者是407跟617的猥亵定义就可以了。OK， 那学术上面既然骂那么惨，那你学术上面总要提出一些看法吧，对不对？因为学术上面看法实在太五花八门了，每个人对于猥亵的那个定义都不一样。其实这也可以证明什么？你要去定义猥亵，猥亵这个概念真的会可以定义的出来吗？哦，我看很难，因为每个人定义的认为什么东西叫做猥亵，其实每个人定义一定是不同的。所以呢，有接下来有几个常见的定义供大家做参考，哦，。第一个呢，就是强调与性有关联的行为，这是第一说，要与性有关联的行为。所以只要你的动作啊是涉及到什么性器官啊、性行为啊，或者性语言，可以跟性这个字去做连结的话，都算是猥亵的。都算是猥亵，只要是跟性有关的，跟你们家性有关的，算猥亵。那你想一想嘛，强吻他人算不算是猥亵？ 嘴唇对嘴唇会不会引起性关联？你们觉得呢？嘴唇对嘴唇会不会引起性关联？当然会啊，因为强因为亲吻应该是前戏吧，对不对？所以嘴唇对嘴唇应该是有性关联的，不然你干嘛说这个前戏？对啊，那不是很奇怪吗？对啊，所以我说我更喜欢上这一个部分，因为很奇怪，我讲话都有点奇怪，跟我平常的 style 不同。对，好 ，OK， 所以嘴唇对嘴当然是有性关联的、啊。对，那你说还有什么东西可以想象？赶快想，赶快帮我想，他做了什么事情？啊，他做了什么事情？跳舞的动作，可是有可能会觉得说好帅。当然啦，多数人都不会觉得那是猥亵，对。不过的确是有可能会引起人家性欲，如果是叫食物间接的话，对。有些人的臀部就是特别翘，只要随便抖动。像李玟的那个马达，他就随便马达一来了，然后碧昂斯还是谁的，他们大概抖动马达，可能就会有触发某一些人的性欲这种可能性啊，对啊。不过反正总而言之就是说，猥亵这个概念真的是非常的模糊，所以许多上面才有主张说，你不要把它限定，只要是跟性有关的行为，只要是跟性，跟一般人觉得说这个概念、这个行为是已经不能跟性，已经会让你产生性联想，这样的话就可以构成这里所说的猥亵。用性应该是这么说啦，他们其实想要把猥亵的概念把它废除掉，然后用性关联的行为去取代这个猥亵的概念，这是卢映洁老师的看法。对，卢映洁老师的看法。再来，我们来看还有其他人说什么呢？其他人说呢，例如说呢，把人家呢当做泄欲的课题，泄欲的课题，对，把人家当做泄欲的课题，你自己主观上面呢，因为每个人都是什么？性的主体嘛，每个人都是性的主体，每个人都有所谓的性自主决定权，所以每个人都应该是基于对性这一方面，应该都是基于主体的地位。那可是就是有某些人不乖，他就把人家当作性客体来对待，对，就不尊重人家的性自主决定权。所以只要是基于性欲的发泄，去把别人当作性客体的攻击，对他的攻击行为，那就算是猥亵行为，就是猥亵行为。所以散布猥亵物品罪，人家就是不想看那些猥亵的物品，那些跟性有关系的物品。然后呢，人家不想看嘛，那表示什么？他是主体，所以他可以决定说他要不要看。就这个时候呢，你随便没有加装封套，就随便散布出去。那我不小心看到瞄到一点，就好难看，好恶心，就看到了。这时候还是怎么样？人家不想看，意思就是说什么？他是性的主体，所以他可以选择不要看。就你这样既然强迫人家去看，所以把人家当做性的客体。OK， 这叫性客体的公式。徐旭老师才这一说，对。那林东茂是更好笑，因为他大家知道说他的那个文学造诣非常高嘛，对不对？他就说。什么叫猥亵行为？就是行为基于春心的荡漾，春心荡漾，然后我看到就觉得，哦，好像这个字好像被他解释起来，看起来比较高级一点，不会那么猥亵的这样子。春心荡漾，基于春心荡漾是对他人所发出的攻击，对，就叫猥亵行为。哦，好啦，反正就是以上有这三说。不过我是觉得重点不是在于猥亵，重点是什么？只要跟性有关的联想就可以了。剩下重点是什么？剩下的考试重点在于说，你是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去侵害人家的性自主，就是下面我们来讲的，它是强制呢，还是趁机呢，还是利用权势呢？重点在以下这些犯罪的认定，而不是那个猥亵的概念。对，猥亵这个概念有争议，其实就是许多上面好玩嘛。对啊，可是就实例解题来看的话，其实它不容易出问题，不容易出。那概念范围实在太广了，什么人都几乎都可以被当作是猥亵。所以啦，去大卖场呢。之前实录判决，有判决的时候去彰化，反正彰化有个大卖场，然后再进行什么内衣特卖会，女生的内衣特卖会，女生的内衣特卖会应该很多人去抢吧？我不知道，我没有去抢过啦。对啊，废话，我去抢了干什么？我有人觉得说这个是奇怪的男生怎么跑到，我连走到百货公司那一层楼卖女生的那一层，我都会觉得不太对劲，对，然后觉得说人家好像觉得我是色狼这样子。对，所以基本上我不会去找那一层楼进去，当然东莞就是什么内衣特卖会去抢购，然后这个行为人呢，他就在因为内衣特卖会就是有花车嘛，对不对？跟男生的内衣特卖会是一样的、啊，都会有花车啊，然后就去抢去抢，因为很便宜就去抢，但是大家趁大家抢成一团就很混乱，混乱就给人家有下手可趁的机会，所以这时候有个男生呢就趁机呢会跑到这个混乱里面去，就趁某一个抢。内衣的那个女生不注意的时候呢，就偷摸她胸部，对， 然后这个因为太混乱了嘛，那个女生一开始也不以为意，想说呢，大概是旁边的那个阿桑就是摸到我的胸部吧，对，大家就觉得没关系的，就继续抢。可是混越来越不对劲啊，好像有一个一直守在这边，他就发现，然后就感觉啊尖叫，今天那个男生就跑了，那男生就跑了。请问各位，这是不是一个猥亵行为啊？当然是啊，你就摸他胸部，就当然是一个猥亵行为啊。下一个问题是，这是哪一种类型的猥亵行为啊？强制猥亵，还是趁机猥亵，还是只是性骚扰？还记得，它都是猥亵啊？为什么？这一定是跟摸到摸你的胸部，还是跟什么？胸部代表什么？是一个与性有关的一个器官吗？我不知道那叫什么东西。对，反正就是胸部是带有性意涵的，所以不可以随便去触碰人家。对，所以基本上这个触碰人家胸部行为，当然也是猥亵。所以我才说呢，猥亵呢。猥亵呢有三种，第一种224条的那种强制猥亵，强制猥亵，再过来，这个强制猥亵当然也包括它的加重，就是224条之一的加重强制猥亵，加重强制猥亵。再过来，这是第一种类型。第二种类型呢，你不是用强制的，你是趁他人没有办法认知到你对他为性侵害，或者是趁他人没有能力去反抗的性侵害的，不知道要反抗的性侵害的时候，这叫做225条的趁机猥亵罪，这是第二种的猥亵类型。第三种猥亵类型，它也是猥亵，不过它没有规范在刑法里面，它在性骚扰防治法的25条。大家手边有性骚扰防治法吗？这个法条还蛮重要的，虽然它没有在刑法里面，不过依照我之前考上司法官的那个第三名的同学跟我讲，他说呢，如果你在考试写刑法的时候，有人去写到附属刑法，就是特别刑法，比如说什么《儿少条例》啊，或者保护那个什么，对啊，就是什么《儿童与少年福利条例》啊，或者写到一些特别刑法，就可能就会有加分效果。对，就是因为大家都没写，然后你写就会加分效果，是他跟我讲的啦。对啊，不过我考试那么多年，到现在我也没有遇到说什么题需要我写到特别刑法，很少。不过呢，其实在猥亵这个方面，猥亵相关的犯罪里面的性骚扰防治法25条呢，它有规定，所以这个部分，我们把它叫做强制触摸罪，叫强制触摸罪，叫强制触摸罪。它本身是什么鬼？趁人家意图性骚扰，也就是说出于性骚扰目的去干嘛？触摸人家的身体的隐私部位，趁他人不备，然后去触摸他人的隐私部位，身体的隐私部位，这个就会构成性骚扰防治法25条的强制触摸罪。不过，这个法条是规定在附属刑法里面没有错，但是在考试上面还是蛮重要的，因为有时候他不是强制猥亵，也不是趁机猥亵，那就有可能是趁，就是这里所说的强制触摸罪，强制触摸罪。所以在审查上面，在解题的审查上面，第一个你要去区分什么？这个到底是猥亵还是性交？猥亵跟性交的差别在于什么？性交的定义。猥亵跟差别，性交差别是性交之定义是在第10条，在第10条里面是关于性交的定义。那猥亵是什么？性交以外一切足以满足色欲的行为，这是实务讲。对，所以猥亵跟性交的差别就在于说它是不是猥亵。如果不是猥亵，但是跟性又有关联的话，那你要审查的是。如果不是性交，但是跟性有关联的话，你要审查就是猥亵犯罪。你要审查就，如果你符合性交的概念，你要审查就是性交的概念，就是性交那些相关的犯罪。OK， 所以猥亵犯罪跟性交犯罪是我们第一个一开始要学的。那我的顺序上面是先讲猥亵啦，是先讲猥亵，所以我刚才才会讲到说猥亵的定义是什么。接下来我们就要讲类型，第一个。其实第一个类型它是最重要的啦，就是所谓的224条，请大家分到224。当然你要看讲义上面是可以的，不过讲义上面的排比较没有那么亲切。第224呢是说叫强制猥亵罪，它是对于男女的用强暴、胁迫、恐吓、催眠术或是其他违反意愿的方法，然后去猥亵的行为呢，就处6个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好。所以你只要确定说，第一个它不是性交，但它又跟性有关的，然后呢，它是必须要使用什么强暴、胁迫、恐吓、催眠术或是其他违反意愿的方法，那就会构成224条。基本上224条的手段就是必须要透过强暴、胁迫、恐吓、催眠术或是其他违反意愿的方法，压制被害人的性自主决定的意思。压制，一定要有压制力哦，一定要压制下去。但是这个压制的程度不需要到达被害人不能抗拒的程度， 在旧法八十八年以前呢，这个条文呢，强制猥亵罪是有要求说，你的前面的那个强暴胁迫行为啊，必须要是致使被害人不能抗拒才会成立。可是致使被害人不能抗拒，那不就表示什么？如果被害人没有抗拒的话，就不会构成什么强制猥亵罪啦，对不对？所以被害人都会干嘛？拼命的抗拒，就拼命抗拒，然后才可以让法院相信说你是致使不能抗拒。如果你没有抗拒，即便你违反他的意愿，即便你不想要被他强奸，你还是被他猥亵，你还是会变成什么？还是不会构成224条强制猥亵罪。所以把那个致使不能抗拒删除了。可是删除之后遗留有下一个问题啊，那你还是要有什么压制被害人的性自主决定权？还是要违反他的意愿，然后压制他的意思决定自由，一定要是压制哦，一定要压制这样一个想这个图这样出来。如果没有压制，没有压制，那就不算是224的强制猥亵罪了，不算是224的强制猥亵罪。OK， 我们先来讲一个重点，就下课。这个重点很重要，很重要。我刚才讲过了，224的构成要件行为是什么？第一个，你一定是违反他的意愿，所以如果人家说好。然后你对他去为这样的猥亵行为，基本上就已经获得他人同意了，获得他人同意了。我们保障的是他的性自主决定权，而且他都同意了，就没有法律侵害，就不会构成224。所以前提二构成224的前提是他没有同意，除了他没有同意之外，违反意愿之外呢，你还要用强暴胁迫恐吓催眠术或是其他违反意愿的方法才可以。现在问题来了，强暴胁迫恐吓催眠术这个大家都可以理解，可是什么是违反其他违反意愿的方法？这个东西指的到底是什么？在问的问题就是要不要跟前面的强暴、胁迫、恐吓、催眠术一样，要有压制被害人的意思决定的这样一个情，只要达这么严重程度才可以成立224呢？你看，你用强暴揍他三拳，逼他就范，然后最后他的贞操就被你剥夺了，像这个样子就是用强暴的行为，这个明显的是有什么压制的作用，这是 OK 的。或是胁迫，你不跟我做性交行为，然后强奸的话。或是你不让我有猥亵行为的时候，我就把你家人全部杀掉。像这种情况下，他就只能怎么样，屈从于你。对，像这种东西要压制他的意思决定，都要压制他的意思决定。可是我们最高法院的这个97年的第五次这个刑庭决议，这个字号是要背的，字号是要背的，因为不多，所以这字号有97年第五次刑庭决议说，224条的这个其他违反意愿的方法，不需要跟强暴、胁迫、药剂、恐吓、催眠术。相当它的程度不需要跟前面那个列举出来的强暴胁迫尿进口催眠术相当，只要违反被害人的意愿，只要有违反被害人意愿的其他一切违反被害人意愿的方法，都算是这里所说的其他违反意愿的方法，都算是其他违反意愿的方法。像问题就来了，法学方法论上面告诉我们什么？如果有条文前面有列举出来某些具体的情况，那后面有个概括的情况。那个概括情况的解释就要跟什么前面列举出来那个具体情况解释要怎么样相当，对不对？所以如果你在法学方法论上面推演，应该是什么后面所说的224所说的那个其他违反意愿的方法，也要怎么样达到跟强暴、胁迫、恐吓、药剂催眠术一样，要压制被害人的性自主决定才可以啊。那你这样解释，只要是最高法院这样的决议说什么啊，只要是违反他的意愿，什么手段来都可以构成224条，嗯。那224前面那些东西就不用写啦、啊，为什么？反正只要违反他的意愿去做他做违，只要违反他的意愿去对他人去做猥亵行为，那都不会构成，那都全部都构成224条。那请问各位哦，那后面所规定的225条后面所第二项所说的那个趁机性交，趁他人精神疾病的情况下，比如说他是精神疾病，他精神疾病。他是患有精神病，大家就没有办法了解性行为是什么意义，是什么意思嘛？对不对？他没有办法了解那个性的意义是什么，所以就无缘无故的被你用什么手指啊，然后去乱摸啊，或者插入什么下体啊，甚至这种猥亵行为，就是让被你牵扯出去了。所以225的趁机性交是原因是什么在哪里？原因是在于说，精神疾病的人通常没有办法理解性的意义是什么，所以你就不可以去碰它，就可以去碰。这是225条。那如果你说224的规定是什么？224的规定是，如果像最高法院这个决议这样说。只要违反他的意愿，只要违反他的意愿，不管你用什么手段，只要违反他的意愿，不管你用什么手段，都可以构成224的话，那这个叫那这个就不叫做224，就不叫做强制猥亵罪，它叫什么？违反意愿的猥亵罪。那请问各位，哪一个性犯罪不是违反他？哪一个猥亵行为不是违反他人的意愿？哪一种猥亵犯罪不是违反他人的意愿？一定都是违反他人的意愿呐、啊！人家谁要想要给乱摸啊？对啊，所以这个部分就会造成说最高法院这样的决议，就会造成体系上面的混乱。224就会过度扩张，如果他真的这样去做，再这样干的话，这224就会变成很奇怪的一个立法。那只要有224一个条文就够啦、啊，违反他人意愿而对他人为猥亵行为， 他这样解释不就变这个样子吗？不需要跟前面的强暴行为相当的手段，只要是违反医院的其他一切主义，让人家侵害他性自主决定权的猥亵行为，都算是224。那我要以下的那些其他的分类干什么？我要性骚扰防治法的薯条干什么？我要225条这些像趁机猥亵罪干什么？就不用了，就一个224就可以把它击垮，就全部都用了。所以最高法院这个决议就被学生大肆的批评，认为是我国近年来最丢脸的决议。他自己做出这样的丢脸决议，被学生骂那样子，我也没有办法。可是我后来观察发现呢、我要去搜寻一些判决，最近的最高法院他自己又颠覆这个决议。他说什么？他说不是什么任何的违反医院方法都可以构成这里所说的其他违反医院方法，还是至少要有轻微压制被害人的性自主决定的程度。那还不是跟许多他们一样吗？那这个决议不就自打嘴巴？是啊，所以这个决议事实上是一个幽灵，他根本就不会用到。可是他毕竟还是做出来了，所以你为了 让老师考试的时候，为了让老师知道说这个决议超白痴的，你还是要把它拿出来骂一骂，知道吗？可是结论他们绝对不可以写什么那个其他违反医院方法呢，只要是任何违反医院方法都可以，不需要跟强化胁迫相当。你觉得不可以这样写哦？因为实务他们自己也偷偷在里面什么加入了这个要素，一定要跟强暴胁迫一样的手段，相当要压制被害人的意思。对，除了违反他的意愿之外，还要压他，还要压他的意思。OK， 好，这个是97年第5次决议，那个字号一定要记起来，一定要记起来。好，那我们今天就先讲到这边，明天再继续来侵害人家性自主。因为我今天讲性自主，反正杀人放火。 所以没什么，没什么存在。